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那今天关注到台湾。在最近一期的《求是》杂志上呢，现任大陆国台办主任王毅就发表文章，总结了国台办在过去十年的工作。那么他提出了一个也是可能在大陆的类似文章中很常见的一种列举法，叫做五大成就六大创新啊。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内容的话，我注意到两点可能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是他提到了这个国台办过去十年的成就中，一个是确立了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推动两岸协商谈判不断取得成果。还有一点呢，恐怕就比较有意思了，大力争取台湾民心，广泛团结台湾同胞，促进两岸关系发展。虽然说这句话从字面上啊，可能跟大陆一贯的对台政策的这个官方用语差别不大，但是放在当下的这一个情境来看呢，你会得到一些不同的意味。比如说最近发生两件登陆的新闻啊，不是登陆钓鱼岛，但是都是台湾登陆大陆。先是前的行政院长谢长廷，也是这个民进党的高层人物了，所谓的调酒之旅登陆大陆啊，破冰。那么接下来呢，紧跟着在我们可以认为是国民党这一方面的这个人士，虽然说他正式的这个身份是海基会的现任董事长林中森先生，就访问大陆，这两天是访问了武当山啊，去这个参加武当山兴建600周年的这么一个纪念。他就把这一次的形容啊，跟这个谢长廷的调酒之旅不同，他这个就主旨目标更为明确，他就取名为精进之旅。而且呢，有两件事情基本上要出现了，已经浮出水面了，一个是两岸互设办事处，另外一个呢就是两岸有可能要出现一个文化协议了。 没有错，一个叫做谢长廷登陆呢，是所谓的开展之旅。那这次林中森呢去到大陆呢，叫做精进之旅。那精进之旅的后续呢，也是我们看到两点哈，一个呢是要说互设这个两岸的办事机构，另外呢就是可能会签订这个文化协议了。 是。 那其实，在两岸互设办事机构呢，提了很久。那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台湾有个中国时报，他呢就有个报道说，马英九在双十演说当中呢，他就说到说将通盘的检讨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要尽快的推动两岸互设办事机构，来照顾谁呢？照顾厂商、学生，服务于两岸人民。这个呢是要把它作为他未来两岸工作的重点。其实这也是他去年在两岸这个经合会上提出互设办事机构的议题以来呢，第一次公开做出一个正面的表态。 没错， 然后呢他又是有了第二次，就第二度再次进行表态，那是8月29号，他在接受一媒体访问时他说到呢，他说其实这个想法呢我在20年前就有了，当时呢是90年代初，然后这个海基会成立之初呢就表示说将来会在大陆设立办事处，然后台湾立刻有人问了，他说哎，那是不是像领事馆一样，因为领事馆嘛你要涉及到主权，没有结果呢。他说现在呢因为两岸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又再次有意愿设立办事处，希望尽快的促成了，然后这个对于两岸的经济呀、文化方面的交往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其实你要说有这个办事机构，它有具体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我可以看到的一个数字，我们之前有访问这个台湾的导游啊，专门经营陆客自由行的导游，一直在说今年的这个陆客访台量啊是一个历史新高，基本上每年有这个400-500人的这么一个人数。那在台商在大陆，或者说每年台湾的游客访问大陆的这个人数更是高于大陆的这个访问量，因此呢两边其实在人数上面客观上面都存在着巨大的这么一个服务的需求。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你在台湾旅行的时候，万一你丢了证件，你作为一个大陆的人士，你丢了证件，或者说对于台湾人在大陆来说也是你遇到了法律方面需要的服务，比如说台商你在大陆做生意发生了纠纷，或者说有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你应该要找谁啊？ 这个当然这个办事机构叫什么名字，这个恐怕我想还是次要的，在双方一个可以接受的前提下。但是做什么事情对于两岸的这个你实际往来有这个需求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所以说在台湾岛内呢，这是国民党他们很积极的说要互设这个办事处，然后呢就听到有民进党了，这个民进党的前主席蔡英文他就开始第一时间表示质疑，他说你马英九啊，过去处理两岸问题你从来不进行沟通，这次要设个办事处用意在哪儿啊，目标在哪儿啊，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他说不能够呢轻易忽视，也不能当做一个文宣来处理。然后还有这个民进党的立委啊，还有以前的这个陆委会的副主席黄伟峰，他们就觉得应该是争取设立所谓台湾的外交啊领事服务功能的代表处，但是呢我们大陆就定位说两岸要同属一个国家，短期内呢不可能给予台湾的驻大陆机构大使馆级的待遇。他说如果马英九啊急于在他的第二任期内推动呢，恐怕这个台湾的机构呢就沦为大陆各个省份这个驻京办呢，恐怕只是大陆对台湾一个统战的机构，届时啊他们说我们台湾的主权呢不但会被矮化，两岸的定位呢还会因此被制度化、被明确化、被统战了，这是台湾的一个质疑的 声音。但是我相信其实都可以预料得到啊，出了这个新闻之后，民进党这边会有一个可能像例行公事一样的一个反对，甚至我相信他的这反对的几点理由，大家要是熟悉台湾新闻的话都可以预料得到。那基本上大家会觉得比较容易出这个敏感问题的通常都是在比如说叫什么名字啊，那有的人就说了你可以参考一个这个中联办驻香港的这个模式，但是看来香港人对这个模式也有目前来说也有一些质疑了。那更加在这个两岸特殊的这种目前的现状的情况下恐怕有一点难度。那么如果说是维持现状设立一个海基会对海协会的这两个就是双方目前为止都可以接受的这两个办事机构互设一个代表处，那又有的人觉得恐怕他们的授权并不太够，因为海基会和这个海协会还大家都明白是一个白手套性质，它本身并不具备任何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色彩。那么如果说还是以目前的这个水准来维持的话，恐怕它本来的意义啊，政治方面沟通和这个制度化的这个意义又达不到。那么不光是叫什么名字了，更重要的一点是刚才说到了这个文化协议，文化协议恐怕又是另外一个更为长远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之前说到这个两岸的沟通恐怕一切都是以经济着手，但是文化层面呢它会涉及到政治是肯定会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文化层面会涉及到出版对于这个媒体的这个控制，包括还有一些言论的这个环境，以及两边有一些不同的政治形态的这些问题，这个恐怕都是我们在下一步这个两岸的协商当中会要关心和注意的问题。 我想呢我们在讨论这个台湾去内地设立办事处的问题啊，不妨拿香港的例子来参考一下。其实啊这个台湾在香港的设立一些办事机构呢也是经历过一个政治的可以反映政治一个变化。怎么说呢，就当时现在的香港他们驻台湾的办事现在台湾驻香港的这个办事机构呢叫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对， 但是他从前呢就2011年7月15号以前呢他们通常是以中华旅行社的名义， 中国旅行社， 他们的首长呢是叫做中华旅行社的总经理。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哈，明明是一个台湾的官方的机构为什么要以旅行的名义啊。原来呀他是就过往这个中华民国在香港的最高官员呢就为外交部的驻两广的特派员，当时他们的这个办事处呢是位于香港的九龙。这个职位呢在国府撤退台湾的时候取消了，然后呢就1956年发生了这个双十暴动。中华民国政府的官方机构呢就不能够以官方的名义在香港出现，所以呢才导致他们只能够以中华旅行社的商业机构名义运作。他们的负责人叫做总经理，并且兼任这个国民党港澳总支部的书记长，这个模式呢一直维持到了香港回归之后。然后啊你看1997年7月1号香港事务局成立了，就是回归了嘛，将原有的政府呢就是驻港机构又纳入了， 然后九九年呢，这个当时的中华旅行社的总经理叫做邓安国，他呢就去参加一个香港电台节目，叫做《香港家书》，他去解释这个当时的台湾领导人李登辉，他提出这个两国论，然后呢就导致台港关系呢是陷入一个冰点低谷。香港政府呢这个时候呢就不给他发那个签证了，给这个邓安国，然后这个邓安国呢还被迫要离职。但是啊，在2008年8月份，江品坤他那个时候访问大陆，然后呢这个大陆的中联办在消息稿中呢第一次啊就以中华民国的官方名称叫做大陆委员会香港事务局局长称呼杨家俊，而不是叫做以前的中华旅行社总经理了。这个呢是说啊是马英九上台之后呢，因为两岸关系取得突破，所以呢这个中联办他们的官方的称呼也改了。到现在2010年4月，台港呢他们就分别设立了这个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和港台经济文化合作协进会作为官方的洽谈机构。你看这是台港的一个互动的模式啊，可能可以拿来跟大陆一个参考。 那其实这里面会有一个先后的关系，你可以注意到其实台港这个台港关系的好与坏，其实大的背景都是在两岸关系的这个大的背景。当两岸紧张的时候，台港也变得非常的糟糕，当两岸比较缓和的时候，台港相应的也会出现这个缓和。我们之前注意到有一个在曾荫权在任期的最后的这个时间里面，其实对于台港关系有一个表态，就是说这是台港关系也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现在是香港驻这个台湾的办事处也开张了，那么台湾在香港的这个代表机构也从中华旅行社正式的升级为这个经济文化办事处，或者说我们其实跟市民接触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光华新闻中心了。那 这是这样的，其实他们台湾驻香港的事务局哈，一共有五个组，他们叫做什么服务组、联络组和综合组，然后这三个组呢加起来以前是叫做中华旅行社。然后这个旅行社是干嘛的呢？其实它没有任何的旅行社牌照，人家不干旅游的， 叫旅行社的但是 不 能干旅 游。它呢是为了方便这个香港以非官方的机构名义运作， 是 使用的非官方的名称。然后它这个是负责办理去台湾的各类证件呐、出入境的旅行证，有点像那个中旅，其实中旅的部分的业务哈。 但是它不是办旅行的， 对，但它其实又没有旅行 的业务，它是一个官方机构，对。 然后会统筹的香港和台湾之间的学术啊、教育啊和社会各界一个联系和交流，还有一些什么文书认证啊、研究啊，还有一些总之它所有的业务和旅行社是没有关的。另外一个 听上去有一点像这个，如果你是在驻外的代表机构的话，有点像领事馆的功能。但是它的这个因为有一个问题是领事馆啊，或者说使领馆这样的，它具有一个主权的性质，又不能够使用这个名称，但是它做的事情呢实际上是一个领事馆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新闻组，就是我们经常如果参加一些台湾的文化活动，可以去参加这个新闻组的活动，它呢又叫做光华新闻文化中心。 这个恐怕是目前为止媒体曝光率比较高的一个机构。 它原来是属于这个行政院的新闻局，它现在改了，你知道吗？2012年的时候就改为属于这个文化部，台湾文化部。然后呢也是刚刚这个新闻中心的主任张曼娟小姐，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了，是刚刚辞职。 然后这个其实在台湾在香港这边呢，你会注意到在1997年之前中国内地驻港的这个办事处呢，当时还没有中联办，叫做新华社。那后这个台湾驻港的呢，叫做这个旅行社。因此呢，大家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这个脉络。你看，这个中国人还是很会变通的，名字不太重要，做什么事情比较重要。你不管你是叫这个新闻社也好，其实我不是报新闻的，我叫旅行社呢，我也不是干旅游的。那我这个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就会访问到来自两位台湾的，一位是政治评论员了，那另外一位是前海基会的董事长。我们可能从一个媒体或者说从具体执行官员的层面，从台湾的角度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两岸互设办事处它有什么意义呢，在实施的可能性又有多大。休息一下，三 D 华新闻继续。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身在台湾海基会前任的董事长洪其昌先生。洪先生，感谢你和我们连线。 啊，主持人好啊，各位啊观众朋友大家好，机会跟大家在这边啊就交换意见，我想表达一个啊欢迎。 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现任的这个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先生在大陆访问啊，他提出的这么一个两岸互设代表处，现在在双方的一个回应看来都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回应，欢迎的一个态度。我想有很多听众也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概念在以前它就没有出现过，或者以前就没有办法实施，在您的任上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前有遇到过什么样的阻力导致我们今天才可能看到这样的问题。 我想两会之间的沟通呢，有它结构性以及外部的政治因素啊。就在国民党李登辉总统执政的时候，从开始的第一次的顾问会谈到第二次的顾问会晤啊，是顺利的。但是到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之后，两会之间的所有的沟通就终止了。这个历史的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让它呈现出来。后来在2000年民进党开始执政之后的状况，就是我们就针对一些就是一些人道的服务的关怀的。针对一些服务性的案件，包括陆配大陆的配偶到台湾来，以及两岸的开始要进行陆客到台来观光，开始规划进行一些第一类的规划、第二类的规划，就是分成三类的这样的一个规划，然后逐步的、慢慢的让它成为一个未来如果在适当的政治氛围的时候，双方可以开始来进行。那尤其我个人执政的，我个人在的时候是陈水扁总统执政的末期，那个时候是2007年的下半年，那个时候双方的政治的氛围，那包括两岸的客观的政治的形势，在那个时候都不宜，而且也不成熟去讨论这个问题，我想这是一个那个时代的一个背景了 是。 那我个人对现阶段两会之间要设一个办事处，也许这是一个也不是委托下的一个机构，因为目前两会都还算是一个政府中方政府的委托单位吧。那他在重大的一些决议谈判之后的决议的签署，它是一个仪式性的一个签署的机构。那现在呢，如果能够两岸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性的，而且事务性，甚至慢慢提高到一个半官方或是官方的一个机构，我想这样的一个逐步的来建构双方的关系，我是乐于看到的。 您提到您是乐于看到的，这也代表民进党是乐于看到的吗？ 我觉得客观的事实就是说，我们每年我们有五六百万的台胞或者台生，是台湾的这些往返两岸的往返大概五六百万人，那到大陆到台湾来也是有一两百万人。在这种旅行的过程的当中，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些属于官方的机构处理一些偶发性的、临时性的对于人民的服务，或者对于企业的服务。我想这个是一个服务上的一个必要所以 originally 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对于两会之间的功能，尤其海基会的功能，事实上原始的规划它是有一个准总领事的那样的一个功能存在的。一个准总领事馆，那它可以处理一些民间的部分官方的一些功能跟角色。但是因为两岸的政治的关系是 very unique。因为中方，因为中国大陆，它对于台湾，它有一定的一个政治的主张，以至于未来如果两会要设置谈判设置机构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机构的定位就必须要很审慎的去做考虑。 那民进党目前对于这样的这个设置的机构立场，对于它的定位有一个什么样的意见？ 我想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如果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之下 okay, 那台湾在大陆的办事处，如果在大陆设一个办事处，会不会类似像有些 我们党内的朋友所说的说，那会不会就像是 one of the 驻京办，驻京办，一个一个地区在大陆的一个办公室，那变成是不是一个驻京办，或者是能够有一个相对是一个对等的，那目前呢，现有的是有一些民间的组织已经有在大陆有办事处了，譬如说台湾的外贸协会，外贸协会在大陆它有办事处，电电工会，那过不久呢，工业总会也会在那边有这办事处，那台湾的观光局。观光局在大陆也是有设了办事处了， 是， 所以这些功能性的政府组织跟民间组织都在大陆有设了啊，那当然仍然有所不足，所以期待两会啊，这是一个最正式的两会的这个平台，海西海协的平台，能够相互的在各就是相互在各所管辖的地区去设置办事处。那我想我个人是乐于看到这样的一个互设办事处，但问题是这个互设办事处的它彼此的定位以及如何在一个相互对等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好对于两岸的人民跟两岸人民所产生的一些后续的问题的一些服务，以及未来也许在两岸的旅行的公文书上面的认证或是发送公文书，就是大陆的人士到台湾来观光旅游他的签证， 是 或者是台湾到大陆去的这些台胞的加签，是不是都可以在各就是他们能够扮演起这种所谓领事级的工作，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 是，那就您来看，如果未来会设立这个办事处的话，最大的受益的人群会是哪一些呢？ 我是觉得就是受益的人群是经常 travel 两岸的人吧，或者是两岸有密切的贸易或是商务往来关心的人，譬如说对一般的他从来他也不到中国大陆去旅行，也不去观光，他都那些人他对这样的一个机构的设置他就不是那么的关切。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在台湾方面可能这个受益最大的群体就是台商？ 应该是，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前海基会董事长洪其昌先生来自台湾的连线采访，感谢您洪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不客气。 好，谢谢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来自台湾在台湾的政治评论员张友华先生。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一次的这个两岸互设办事处可以说在两边都有一定程度的发酵，可不可以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就您来看这次互设办事处啊，它有什么样的政治意涵，和之前的这个两会的沟通有什么区别呢？ 好的，关于这个问题哈，我们可以从2008马英九就任以后，还有到今年的2012，他在双十国庆的文告上面，那更重要的是在2012他就职的时候，他也曾经讲到了哈，所谓互设办事处的问题，就是他对于两岸政策有一个黄金十年的愿景。这个愿景呢，它可以区分为下列的三大项。第一个，两会必须要持续沟通。那第二个，两会他必须要设办事处。那第三个，就是马英九自己讲过他黄金十年的重点有两个。第一小项就是我们所谓的两岸和平协议，第二个就是两岸军事互信机制。那换句话说，我们从这一次马先生他提出来说两岸互会那个互设办事处，他真正的关键应该除了处理一般的事务性的协商之外，那更重要的他希望能够针对所谓的政治议题 那这种政治议题，那两大项就是我刚刚一再强调的， 嗯， 是两岸和平协议、两岸互信机制，它要进行磋商。那这一种磋商的范围已经超出了海基海学的授权之外， 嗯， 所以它就必须要推动这个两会啊互设办事处。那这个两会互设办事处，一般来讲，除了事务性协商继续进行以外，那更重要的是说，未来台商的一些法律上的问题，还有两岸互信机制的问题，还有更重要的是两岸和平协议的问题，应该都会从这个角度切入，与中国大陆来稳定两岸之间的所谓的框架协议。那这种框架协议是需要法律跟行政上面、行政事务上面的保障，这也就是马英九之所以愿意在那么敏感的时机提出来说，我想要设立两岸互信机制，这也是马英九派王玉琦担任陆委会主要的原因， 嗯， 也是王玉琦未来必须要做的一个政治承诺。 但是最终落实到现实的层面，存在什么样的不确定因素，或者说您觉得可行吗？ 那我觉得可行，因为在那个马政府，因为在马政府的内部里面， 嗯， 他对于这一种所谓两岸互设办事处，他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香港的中联办模式， 嗯， 那第二种方式是台湾自创的两会互设办事处，那第三种模式呢，就是持续与中国大陆磋商，然后进入到互不否认彼此的主权。 嗯， 那换句话说，它有这三种模式。那中联办模式，那各位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清楚，那个是中央啊，中央派驻在地方的一个机构， 没错。 但是这个在台湾会争议性很大。那所谓的两会哈，所谓的两会的模式呢，就是由海基会它派出机关，海协会也派出机关。那派出机关它处理的仍然是所谓的日常事务，这个是马政府的最低的底线。那第三种模式就是说，这种模式哈，就是第二种模式的争议性比较小。 嗯。 然后第三种的模式就是说，要处理所谓的政治议题，因为事务性协商告终之后，那政治性的议题它就是开始。那就是说，如果台湾派出的机关，中国大陆它派到台湾的机关，都有一定的政治意涵的话，都是一种所谓行政机构的话， 嗯， 那这个在台湾的操作的难度就非常非常的高。所以从这三种模式，我的判定，马先生一定会先有两会，然后再从第二个模式再转到第一个模式，再从第一个模式再转到第三个模式。我想这三种模式是马先生的一个选择，他希望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中旬，2013年中旬以前，能够达成这个两会之间互设办事处的框架。这也是台湾的立法当局现在要修两岸关系人民条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嗯， 他是说先由初步的到中级的，再从中级的到远程的。我想应该是两会先设，然后再模仿所谓的中联办的机构，再从中联办的机构它转换到就互不否认主权的行政机构的派出机关。 嗯， 所以这三种模式真正说两岸之间好，尤其是台湾岛内争议性比较小的，大概是两会。 两会 争议性大的就是中联办， 一 入到所谓互不否认主权的行政办事机构。 嗯，您还是觉得可能会从两会的这个较低难度的入手，然后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对，因为他希望把两岸的磋商能够进行常态化，而不是互相轮流的，然后针对一个主题谈。所以他应该会有一个一揽子方案， 然后来寻求一个政治上的框架，而政治上的框架不仅处理所谓的经贸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议题也要开始逐步着手。因为我知道的是，马先生在2008就任第一任的时候，他曾经派了高朗、王玉琦等人去骗访台湾的政治精英，是听听他们的意见。所谓听他们的意见，就是说所谓两岸和平协议，这个在2011年的时候，马先生就任，第二度就任前，他曾经在所谓的辩论会上，他一而再再而三讲的要不要签署两岸和平协议。所以我们从这个思考脉络上面，我们可以理解到两岸互设办事处是势在必行。那至于有政治敏感度的类似中联办的机构，或者互不否认那个主权的那个行政办事机构，那这个就争议性比较大。那这一种争议性的话，我想第二个模式从中联办以后的话，民进党内部绝对不会接受。那第一个反而争议性比较小。那第三个，他操作上需要是大陆对于台湾的对台政策而定，这个不是马先生能够决定的。所以从这个从两会到中联办，甚至于到户部否认主权的办事机构，这三者之间真正的可以操作的，我认为还是两会。 会先从两会开始。那您刚才就不断的提到了，可能这个的一个后续就是有可能看到一个和平协议的一个商讨。您觉得在马英九接下来的这个任期结束之前，2016之前，我们有可能看到和平协议开始被讨论吗？ 马先生的黄金十年，他是给自己提出的一个愿景。好，那这一个愿景，我想两岸和平协议、两岸互信机制的建立，这个是需要时间。那这一点呢，我相信马先生他只想做出第二步，那至于第三步、第四步，由耳后的政府机构他来负责。所以我想马先生在2011年提出了黄金十年，然后要互设办事处，又要所谓签署两岸和平协议，因为两岸那个和平协议到了最后他又收回去了，因为岛内争议太大，他又收回去了。但是他趁这个两会能够建立起所谓框架性的协商，框架性的协商帮事务性的协商不能满足两岸需求的时候，政治性的协商必然登场。那这种政治性的协商必然登场的状况下，他一定会所谓的两岸和平协议也好，所谓两岸互信机制也好，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岛内争议最大的。那岛内争议最大的结果，我想马先生他会用很稳健的步伐走，他绝对不敢贸然的马上提升到所谓的那个两岸和平协议。事实上两岸那个和平协议在李登辉任内已经有24条的条文出现，那个是李登辉他委托别人，那这些条文现在是放在台湾的国安会。那第二个，陈水扁他曾经只是台湾的国安单位跟台湾的国防单位， 是 他们去做所谓两岸互信机制，就军事上的互信机制，这些也有原来的稿案都现在存放于台湾的国防单位。那第三个就是马先生是否会结合李登辉跟陈水扁先生的一些研究结论，把它放到政治把它放到政治协议上，就是我们所谓的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上面。这个呢，我认为难度是有。然而马先生也希望是透过了一些磋商以后，哪一些问题可以事先谈，哪一些问题可以搁置。我想台湾的国安单位也好，台湾的军事单位也好，他们应该会针对这一些所谓政治性的议题提出个人的意见或者单位的意见供马先生参考。那和平协议它只不过是跨出一步而已，那至于能不能走出第二步、第三步，甚至于康庄大道，这个我是持保留立场。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政治评论员张友化先生对于这次两岸互设办事处的一个评价和分析，感谢张先生和我们连线，谢谢。 好，谢谢。 欢迎回来，这里是三 D 化新闻，我是朱云奇， 我是樊素。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政治评论员张友化先生，以及这个海基会的前任董事长，也是民进党籍的洪其昌先生为我们介绍这次两岸互设办事机构它所具有的意义，以及在实际操作层面可能遇到的问题。其实注意到，我在一开始讲到了现在大陆国台办主任王毅的这个对于国台办过去十年五大成就六大创新当中啊，提到这个所谓大力争取台湾民心，广泛团结台湾同胞，放在现在的这么一个语境当中理解，我相信有一层更多的意思，就是说以前可能大陆跟台湾沟通的管道只限于国共之间的这么一个沟通，现在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个对于国民党和民进党两方面都有一个沟通的渠道。其实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在时机点上啊，也会有一点好，这个有可琢磨之处，比如说在前脚谢长廷刚刚以民进党的身份访问大陆之后呢，这个国民党这一边的林中森之前有一个公职，就是行政院的秘书长以及台湾的这个内务部的常务次长，他是一个职业的公务员啊，个人生活当中从来没有踏足过大陆，那这次也是第一次，不管是个人还是在他的这个任上第一次访问大陆，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两岸三边的这种互动呢，基本上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有一定的这个需求在，两岸未来的制度化的这个对话中为自己抢占一席之地。包括其实蔡英文之前的这个反对的意见，他表达的一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个人并不觉得民进党就是反对这样的做法，而是民进党需要在这件事情里面保持一定的话语权，他需要有份参与进。那其实我们除开这个两岸互设办事机构的这么一个可能更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件事情，更有意思的或者说有更多话题的恐怕是这个文化协议的问题。在上个礼拜的这个记者会上面，这个大陆国台办的发言人杨毅就提出欢迎这个龙应台女士以适当的身份访问大陆。那其实龙应台在这个内地和香港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首先她的这个身份大家一想到她肯定想到是作家，比如说之前有很有名的目送啊，亲爱的安德烈，这是非常温柔的一个妈妈的形象，然后又有这个大江大海1949啊，又是以这个国共的这个内战的这段历史作为一个非常沉重的历史题材，这本书也是在两岸三地都是卖得很好。现在他又有一个官方的身份，就是这个台湾的文化部长，也是台湾的第一任文化部长，本身有一个高知名度啊，这个又是一个学者名人的身份，因此呢曝光率非常的高。大陆方面也是并不排斥这个龙应台这么一个之前的这些一些作品，那也其实龙应台对大陆是有很多的批评的，但是大陆这次是抛出了一个橄榄枝，哎，欢迎龙女士以适当的身份，我相信适当的身份恐怕就是说恐怕不能够以台湾文化部长的身份访问大陆，但是除此之外选择什么身份呢，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商量的。 好，说到这个文化协议啊，你说这个大陆抛出了橄榄枝，然后龙应台呢立刻有了回应，可是他回应的是在什么平台呢，在这个 BBC 的中文网就有他一个专访，然后龙应台怎么说啊，他说我虽然非常愿意呢在担任文化部长任期内到访中国大陆，但是啊能够成行的机会非常小。 是， 哎，你看立刻听出来有点 前途是光明的，出路是没有的。 他说因为呢他只有在受到尊重以及适当的身份的情况下才会到中国大陆访问。然后呢就记者问他，他说哎，那你是否正在与大陆方面商谈这个有关到访大陆的问题呀，他说呢目前我还不知道，然后他就认 认为，他说如果两岸在文化方面交流呢，需要有互信。 嗯， 他还强调，如果在签这个两岸文化交流的协议上啊，台湾并非是由政府主导的，就在两岸文化交流上，台湾并非由政府主导，而且呢也不应该由政府主导。 嗯， 具体说到签这个协议呢，他说也不应该是文化部一个部门说了算，还要牵涉跟其他部委跟 陆委会肯定是有 对、嗯、很多部门的协调才有可能。 嗯， 其实你说 他基本上是听上去是在回避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有点像拒绝了， 对， 就觉得如果你不承认我一个部长的身份、部长级的身份，我不愿意来、其实你说他在跟大陆的渊源呢，我们很多中国读者是非常熟悉他的作品的， 是 他是受的很追捧的。 对， 可以说他在2010年呢已经去过北大演讲，当时、然后当时那个演讲的路程也挺折腾的、一开始他自己都不相信能够成行，是南方周末去邀访的。 对， 好像在2010年这个访问之前呢，他们已经邀请过一次龙应台，当时龙应台是拒绝的。 嗯， 然后1年之后南方周末就一直锲而不舍呀，当时呢是跟这个易中天、两个人一起有一个演讲，他的演讲题目叫做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 对， 本来是想要在国家大剧院、后来呢因为国家大剧院档期满了，然后说、能不能去到北大哈、北大你一向是海纳百川那个兼容并包的著称嘛、然后跟北大联络的时候呢，北大校方也是非常的包容，说我们很欢迎、而且呢有关这个大陆官方啊对台的办事处啊也是持一个包容态度、是龙应台以作家身份来是欢迎的、当龙应台站到演讲台上，他自己都不相信你知道吗，他说哎、这是北大吗，他说龙应台竟然真的到北京演讲了，然后是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呢，真是在阵阵掌声中结束啊，他自己都有些不相信，说演讲竟然成功了、因为演讲龙应台这个人很特别，他是很拒绝电视媒体的、他不会接受， 他还是有一些这个知识分子或者说传统文人的这种 清 高的这种作风， 对，很清高的那一个情节。 对、 然后当时呢是非常引起轰动嘛、然后就问他那个演讲就涉及到很多为什么台湾的核心价值在哪里、就会讲到跟中国的一个你说差异也好、就文化上大家有些不能沟通的地方是哪里， 你看从这个题目乡愁、乡愁大家想到一般都是这个乡愁四韵了、或者说余光中的这个、大陆也很熟悉的这么一个题材，但是美丽岛恐怕就体现的更多的是台湾的主体意识。 对、 龙 应台呢他这个演讲之前也是经历过一番波折哈，刚才说其实他的一个祖辈呢，他妈妈祖籍应该是浙江 杭州人、 老 他其实是杭州人， 他很多的亲戚 他是淳安人，然后嫁到杭州去，这个事情我专门研究过， 是吗？千岛湖那边， 杭州的，对，千岛湖，他老家是在千岛湖、现在就在那个水库的那个底下，在水底了。 然后台湾内地的观众读者可能比较熟悉的是，他在几年前写过一封公开信，是给胡锦涛， 对， 说请用 文明 说 服我， 对，给胡锦涛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对， 然后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两岸最大的一个分歧还是在政治上了。 你或者用一种比较老的说法，确实在意识形态上面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分歧。因此，龙应台的之前在大陆的这么一个身份啊，如果说你在内地有的时候上网的话，我之前有试过，龙应台的这个字经常搜不出来，因为他之前呢，不管是因为他这个激烈的批评言论，其实他谁都批评他，批评 香港也是啊。 龙应台出名是在1987年，他这个野火集当时是以批判台湾的这个威权政治、威权体系，出名的，因此野火集恐怕是他成名之作。那现在恐怕台湾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转变了，以后呢，龙应台的这个身份或者说他这样的这个论述在香港和内地啊更加受到一个追捧，比如他之前在港大担任了这个客座教授、访问学者这么一个身份，就有写一个龙应台的香港笔记，对于香港的城市形态包括政治社会也提出了非常多的批评，在香港的这个读者当中是受到非常非常热烈的这个欢迎的。那么在大陆方面呢，恐怕也是一方面大家都承认他确实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作家，包括其实在莫言这次获奖之后，龙应台也是第一时间站出来祝贺一个作家同行的一个身份。那另外一方面呢，他确实也有一些和政治沾边的这么一些经历，比如说最早担任台北市的文化局长，那个时候其实做台北市长的就是马英九，因此他跟马英九的这个渊源不管是个人啊还是这个共事的经验都非常的深，因此呢恐怕对于大陆方面来说是一个有一点难处理的这么一个人物，一方面非常的直言不讳，另外一方面呢你不得不否认不能否认的就是他在这个大陆有着广泛的读者群。 哎，所以你会发现呢，就尽管他没有过以这个政客以一个政治人物的身份来过大陆、可是他在民间这个影响力啊 对，你网上可以找得到非常多的龙应台小组啊、读者群啊这样的地方。 所以呢，你会觉得对台湾我们大陆人的印象，你就会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什么呢？就你看，我们从小看着台湾的电影啊，听着台湾的歌长大。可是你说能够实地去到台湾，知道台湾人是怎么想的，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知道的。 是， 你说到这个龙应台，不说龙应台了，就是谢长廷。谢长廷从大陆回来之后呢，他是跟李登辉啊、跟苏贞昌啊，他们有过一些 交流 、交流之后呢，也是说到这个跟李登辉交流结束之后，接受媒体访问，他说如果说政治啊，就是很容易扯皮，很容易吵架，但是你说到文化，说到民间的交流，说到我们这个同组同根同源，这个是不会吵架的。然后说，哎呀，大陆啊，大陆基本没什么中华文化。他说台湾的保存比较好。哎，这个话一出啊，很多人又开始那个评论了，开始联想，开始解读了。怎么说？又开始评论，为什么说台湾的中华文化保留的好呢？中国大陆没有呢？然后我也觉得很奇怪哈，台湾人对于自己文化的保留是很自豪的一个身份。然后就跟我们台从台湾来的编辑啊、主播聊天，他们说我们小的时候学的。真的是跟我们不一样，哎，他们对于这个传统的一个传承，他们会学四书五经，会学古文观止，是背的，是要考试的。咱们也学古文，但是可能学的没他们深。 对， 他们会上书法课，你知道吗？书法课是必修，哎，得考试的。而且你说他们用繁体字啊，然后这个什么， 台湾叫正体字了。 台湾叫正体字啊。然后这个很温文尔雅，非常有礼貌啊，很守公德啊，这个社会气氛呢，用五个字可以概括，说叫做温良恭俭让。可是呢，他们来到大陆之后呢，就发现每天，尤其是你上微博哈，就中国的各种乱象，实际上很多在身在台湾住在身在大陆住在大陆台湾人也是觉得，哎，为什么中国大陆的人民他们的价值观好像跟我们台湾人不太一样了？然后就觉得为什么中华传统文化是在大陆没有好的传承？ 这个说法我不是第一次听说了，很多。这个来自大陆的这个游客到了香港、台湾，有的是甚至到了东南亚，像新加坡这样的地方，都会非常感叹说啊，真正的中华文化，我相信它指的是传统文化啊，传统文化恐怕现在只有在海外才能够找到。我相信这句话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理由的。那因此也是让大家对于这个未来可能出现的这个两岸的文化协议会有一种期待了。但是呢，说实话，我个人的这个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为什么呢？这个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就在于两岸呢，其实文化协议你必须会涉及到一个是媒体的问题，媒体的问题其实两岸呢，你会注意到，你如果去台湾看电视，你再到大陆看电视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媒体环境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如果说文化协议应不应该包括媒体这一块呢？那如果不包括媒体的话，出版业包不包括呢？那其实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就是，龙应台他本人，他比如说很多书在大陆是没有办法出版的。那你说这个出版应不应该包括，比如说大陆的书，我相信大陆的书要在台湾出版恐怕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台湾的书能不能够在大陆出版，或者说台湾的媒体有没有可能在大陆落地？大家都知道大陆的游客在台湾非常喜欢看台湾的电视节目，特别是政论节目。 对，政论节目。 那你有没有办法做到这方面的限制？这方面限制的放开。如果说没有办法做到的话，你只是仅限于说啊，这个北京跟台北的故宫交换交换文物啊，展览展览啊，我觉得这个恐怕就是形式大于内容。 文化协议呢，它现在还没有一个具，只有一个框架都没有，甚至说只是有这么一个概念。 对， 看你怎么 我们觉得可以谈，但是具体会谈出什么东西来，我觉得这个有一点让人怀疑。我觉得我可以想到的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个龙应台自己说要了解今天的中国大陆啊，我要去看微博。那微博呢，我自己想了，我要去开一个，他说我要微博潜水一下，就是化名啊，或者说这个不发帖，开一个微博，我每天去看。然后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就被问到了这个问题，你们会这个去管一下龙应台的微博吗？外交部的发言人又是这个非常有理有利有节啊，说我们会按照中国法律行事的。那么其实呢，龙应台女士，如果说你有机会的话，你向微博搜一下自己的名字，你会发现在你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叫龙应台已经有很多人叫龙应台并且在上面开了微博了，因此你在那里是不会寂寞的那我们今天也是说到台湾的话题，关注到两岸互设代表处的这么一个概念，以及呢恐怕是更长远的一个愿景，就是两岸的文化协议啊，这个文化协议究竟要包括哪些内容，有一些敏感的地带究竟能不能够 突破 呢？那这个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了，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吉， 我是樊祖， 拜拜 拜拜。